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现在最希望天气赶快暖和起来吧，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在没事的时候弹一下吉他，但是最近实在是太冷了，就算是在屋里，手也一直是那个冻僵的状态，手指头根本就不灵活，没办法好好练琴。尤其这几天吧，我那窗户上还有点漏风，平时在家都恨不得把羽绒服都披上。所以我希望天气最好能快点暖和起来，让我能好好的练个琴。如果实在暖和不起来的话，给我一场雪也是可以的。 很多事情不是谁说了就算，即使伤心，结果还是自己担。多少次失望，表示着多少次期盼，事实证明，幸福很难。我们之间不是谁说了就算，拉扯的爱，徒增结局的难堪。100次相爱，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今天晚上的十点，我们又相约这里了。所有在收音机前守候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FM 98.2正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苗珊。今天将会由我和你一起共度这漫漫长夜当中的一个小时。昨天的节目里， 很多的朋友说关于爱的话题没有聊够，但是我在想，爱的层面这么样的深，这么样的广，我们何止是一天或两天可以聊得完的呢？所以我决定今天从另一个角度再来聊一聊爱的另一个侧面。从哪里呢？我想应该是我们心底的那一片记忆，或者说是回忆之甜。回忆当中有甜美的，好像也有苦涩的，但是无论它的味道如何，它都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宝贵、可贵、难忘的一部分。所以今天的十点答录机，苗珊想和收音机前的所有听友朋友一起聊一聊你心底那一片难以忘记的回忆之甜。前两天在网络上有一天突发奇想，写了一段文字，想问问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朋友们，有没有那么几个字或者一段话给我们描述一下你过去一年发生了一些什么故事，心底当中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回忆。一天之间呐，就说到了好几十个故事。所以呢，今天突发奇想就决定把这些故事甄选一部分，在十点答录机和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一块分享。现在如果你没有回忆，或者是突然提到这个主题不知道说什么，没关系，下面的时间我们听一首歌，在这首歌当中让我们的脑海放松，回忆起你心底当中难忘的时光。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e-woe still shine, every yesterday once more. Looking back on how it was in years gone by and the good times that I had makes today seem rather sad. So much has to say.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e-woe still shines. Every shingle-ling-a-ling that they're starting to sing so fine.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e-woe still shines. 一首 Yesterday Once More 来自卡朋特。我相信这首歌好像是一把钥匙，让你的思绪可以瞬间回到记忆当中的某一个点或者事件。那是什么呢？我非常期待呢。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交流，就欢迎所有的听友朋友们打开手机，寻找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我们的节目同样可以看得到。那下面我们进入到第一段故事。有一位听友他说，有一个字是我和每一个暧昧的对象在互道早晚安的时候的御用字，而每次的结束也结束于这个字。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晚安或者早安的安。第一次用这个字是与喜欢了几十年的他久别重逢。13岁时认识他，一直到33岁，这个男生依然是我心里那个神秘内敛的少年。安这个字是我们两个都喜欢的字。他说就这样远远地看着你，知道你安好就挺好。这段回忆好像很短暂，但是好像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瞬间，和某一个人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止步于问好问安。甚至我记得身边很多朋友说，和某一个非常心仪喜欢的对象只是止步于每年春节的互道过年好，生日的时候互道生日快乐。尽管可能只言片语，但是每年都会记得有那么一个人，他在等着我的祝福。而等着熟悉的那个人，每年给我送上的那个祝福，也是好像一年当中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或两件事。你有没有这样的记忆呢？十点答录机等着你的故事。 Yeah. 唱歌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发来了一些有意思的短消息。他们说：“苗山，这是你的歌吗？”哎呀，我要是有这样的水平，我可能去参加《我是歌手》了。这首歌来自徐佳莹，《身骑白马》，其实也是很多年前的歌了。但是对我来说呢，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我记得有一天曾经采访徐佳莹三次，在不同的平台。最后第三次他看到我的时候，他说我都快吐了，因为我们一天实在的见了太多次了。那个时候就是他正在宣传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回忆，或者是几段回忆，是非常美好的。今天就让我们开启它，聊聊你心底的回忆。现在一起分享第二段故事。作者说，和前任在一起四年多的时间，从高三到大四，是我最美好最单纯的情感。我是一个有点缺乏安全感的人，那时候脾气非常差，却因为他默默的付出和包容，一直都没有分手。大四上学期末，我在学校旁边租了一个小单间。考试期间，我每天熬夜复习，他最开始呢陪着我，后来坚持不住就先睡了。有一天半夜醒来，二话不说穿着秋衣秋裤就起来了，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给我端来了一杯刚冲好的热牛奶。曾经追求轰轰烈烈爱情的自己，突然想起哥哥张国荣的一句歌词，也许一起过得平平凡凡，甜甜淡淡，幸福就会一直走下去，不会让你感到不安。我现在还记得那一杯是我喝过最美味的牛奶，也是我度过的最温暖的冬夜。即使分开了三年，想起他仍然会非常的安心。想起自己曾经被那样的爱过呵护过，就觉得在这个复杂冰冷的世上还是能找得到内心的安宁，温柔地继续走下去的。想对他说，愿他一切都好，健康平安。听到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纯真，好像思绪也跟着旋律回到了我上大学的那一段岁月。有的时候特别后悔，上大学的时候怎么呢就没有让我特别刻骨铭心的一段爱情呢？啊， 再或者那个时候觉得实在是太稚嫩了。但是无论怎样，青葱的岁月总是我们心底难忘的一段回忆，它可能跟爱情有关，也有可能跟爱情无关，但是青春就是美好的，你说呢？对待爱情，我们的态度通常就是等待。如果你还没有很好的爱情出现，不用担心，我们只要等待爱情的出现。来自小野丽莎。 在你的门前，我的足我的，像彩色蝴蝶，静静地等待你出现。我带来满天晚霞，候鸟儿轻声歌唱，想把你房间专属的，和我一样给你表扬。今生的宿舍，我的梦想，明天要是再见， 刚才这首歌来自小野丽莎，等待你的出现。无论你记忆当中有没有关于爱情的回忆，或者目前你拥不拥有爱情，不用担心，只需要静静的等待，让自己变得更好。因为生活的全部有很多方面，不光只有爱情，它可以锦上添花，但是我们同样需要很多种感情，比如说家庭、亲人、朋友。 让我们珍惜和拥抱身边所有的亲人。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作者说和初恋呢分开后的一年多里，有段时间工作压力很大，有一天加班到很晚没有回家，就打车去了他家楼下。他家在一楼，卫生间的窗正好在大门旁边，但有堵墙挡着。我选了一个开窗也看不到的角度，依着墙靠着。有时里面只是灯光亮着，有时候甚至能听到他手机里传来的声音，后来听到他咳嗽的声音。当时觉得还能听到他的声音，简直就是个惊喜。没有打扰，只在那儿静静待着和感受他的存在，就让我觉得很安心。默默的十几分钟里，平静又踏实。回家坐出租车上，也觉得轻松了点儿。那时候有一种说不出莫名的，就是觉得心里面特别踏实的感觉，没有再在其他人、其他时间、其他场景里得到过。如果要给当时这种感觉命个名，我想叫它在黑夜里闪着光的心安吧。去年某夜凌晨三点，我被一声响雷惊醒，打开手机，看到他几乎是在我醒来的同时发来的信息：打雷了，感觉你会醒，别害怕，安心睡。一瞬间有种被噎住的感觉，想了很久，就回复了一声好，便继续睡下。那时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好好说话了，那晚一觉醒来，再没有过多的叙旧。有些人就是那样的存在吧，即便已经分开了，只要一想起，便会让人心安。就像我们刚才所讲述的第三段故事，这段故事当中，尽管他们已经分开了，但是看到对方，仍然感觉到心安。这里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苗珊。今天和您聊聊心底的回忆，期待着你的故事，给我留言吧，稍后接着聊。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你现在还好吗？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回来。如果想看到我们，或者 留言讨论，就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马上留言了，聊天室已经打开，等着你和我们一块聊聊今天的主题，心底的回忆。刚才分享了三段小故事，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触，反正我是跟着旋律回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美好的时间段，我相信你也是，因为大学生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难忘的，青春的，快乐的，一去不复返的。你呢？下面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第四段小故事。作者说，我们是在社交网络上认识的，目前为止已经7个年头，我们曾经有过脸红心跳小鹿乱撞，但一直都没去打破。我一直想等我变得更漂亮我就去见他，他一直想等他变得更优秀赚到更多的钱就来见我。而目前看来，我们都没有变得更好。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就像我们昨天说的一样，哪怕是网友见面，虽然我个人不是特别鼓励和提倡，但是很多事情如果现在不做，可能就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有些事情就是年轻的标志，那就是冲动的感觉。我觉得想偶尔做一些不计后果的事情，只要不会给自己带来太多的麻烦，不如偶尔就去冲动一把。下一段故事，作者说，大概是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爸爸送我去上剑桥的英语课外班。当时的老师问我，刚刚那个送你来的人是谁呀？是你哥哥吗？长得真帅呀。我听了真是满心欢喜。小时候我爸在我心里一直是最帅最强的超人。写这些的时候已经是10多年之后了，此刻爸爸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的声音很大，他的呼噜声更大，他也有了啤酒肚，胖了好多好多。所以现在就让我变成你的超人吧，亲爱的老爸。我相信每个女儿心中都有一个特别完美特别帅气的形象，这个形象来源于哪儿呢？通常是爸爸吧。 是一生一世， 间的命运。 我想说的是我爱你。 答应我，离开我。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当然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一首《空白格》，来自最有磁性的声音杨宗纬。每次听到杨宗纬的声音，哎呀，真的是浑身像触电一样，好像特别适合这个夜里一起回忆，回忆我们的快乐，回忆心酸，回忆过往。下一个故事。以前很喜欢把从前的东西都销毁，比如说小时候写的日记，觉得傻傻的，于是丢掉。三天两头翻自己发过的朋友圈，后悔自己发了没意思的日常，然后删掉。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包括前任，也删掉。有时候觉得这样做，永远可以迎接一个真崭新的自己。觉得今天看昨天的自己，永远是那么的扭捏笨拙，后悔自己怎么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像是在给现在的自己挖坑呢。但是现在我好像后悔了，回忆怎么可能清除销毁呢？那都是我成长的脚印。以前随手发在朋友圈的歌，现在想听一听却连名字都忘记了。以前觉得没用随手丢弃的东西，现在却要花更大的代价找回来，这就是我对回忆的理解。怎么说呢？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可能也会这样，觉得自己有的时候发的东西好幼稚，或者干的事情很幼稚。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回头来看，幼稚嘛，那也代表那时候的我呀，怎么能轻易抹去呢？两个人每天7:30上班，6:30回到家，我比他早回。回来的时候会带点肉和菜回来。以前特别讨厌的洗菜做饭的我，现在可以非常熟练的切肉煮饭炒菜。他回来的时候开门叫我一声，我总是喜滋滋地跑出去。吃完饭不再苦恼谁洗碗的问题，我不想洗就他洗，这种自在真不是一个乐字可以概括的。这些可以说是我的回忆，也可以说是我的未来。因为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才发现，我希望美好的回忆延续下去。这就是我们刚刚第7段故事了，非常简短，但是很有深意。有时候觉得轰轰烈烈的爱情才有意义，平平淡淡的好像没有那么刺激。但是生活走过来才发现，平淡往往才是最难的，轰轰烈烈只能一时，又岂能长久呢？ 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朝朝，这一份情 情有众多的版本，无数的歌手都翻唱过，但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刚刚播放的这个版本，来自黄小琥的版本。虽然面对一些感情发现是不了了之或者是无能为力，但是也应该有一该有自己的态度，应该是坚强的，是有力的，就像黄小琥的声音，只是这样高亢，面对无可奈何的事情依然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勇气和面对的决心。今天晚上接到奶奶的电话，她说父亲今年过节也不回去，让她心里很不好受。说着说着 便掉下泪来。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思念和担忧，但在人流湍急的地铁里，安慰的声音是那么的苍白，那么的遥远。我总从奶奶身上看见那些个年代女人们的缩影，看着相片思念远方的儿孙，总盼望着能有个团圆年。孙子出国读书，将他的心分走了，也带走了。孙女儿自幼不在身边，长大了又带走了他的另一份牵挂。儿子呢，常年在外地打拼，他也只能挂念。不是说我们不思念他，只是肯定不如他惦记我们的深。奶奶大概人生有很多时间都是在盼望着，无论是儿孙长大或者是归来，不知背后承担了多少担忧和时光。我们回去一次所带来的喜悦，也不知道能在多少个夜里供他反复的安慰和咀嚼。我突然想跟自己说，如果能回去看老人就回去吧。对谁来说，盼望都不是一件轻松短暂的事情。从这位朋友的文字当中，我发现他看到了自己的一些不足，或者对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失望，但是一切都来得及，只要你现在意识得到，拥抱你身边的亲人，用你的爱包容他们。下一段故事还是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我们是大学同学，依着各自的坚强和执着，一起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后来一起贷款买了一个小小的家。水泥见光的地上，客厅的墙边摆着电视，中间呢是从公司捡回来的小茶几。有一天我们面对面坐在小板凳上，聊起了一起拼搏的目的。我说，我是为了实现我的理想呀，我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点一点的都在实现。他呢想了想告诉我，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理想，以后实现你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我们至今已经一起20年，仍在坚强努力，仍在读书旅行，经历了生活的种种难与好，无论多少灰暗的日子，心里总有值得珍惜的亮光，那就是我们共同的理想相伴的实现呐。 好久 算美德。可惜恋爱不像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间隔，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我没见过分酒的。 这首熟悉的歌曲好像唱出了中年人的心声，这就是来自李宗盛演唱的《给自己的歌》。今天这期节目更多的像是我们给自己的一期节目，因为回忆就是独享的。今天和你聊聊你心底的回忆，让我们今天就一起回忆一下吧。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我是苗山，一起来到最后一个故事。在一起的第四个月，我们一起去赤壁旅行，在赤壁的古战场，我们在高高的瞭望台上席地而坐，手机里单曲循环着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他笑着喂我吃饼干，我们约定某一天要一起去大草原的湖边，在露水湖的游船上，我站在窗边看风景，他在后面偷偷地拍着我。从那时起到我们分手，那张背影一直都是他的屏保，那是空气中都弥漫着甜味的两天。从此我再也不敢去赤壁了，生怕破坏了那一份美好。如果有可能的话，2018年，也就是今年，我自己应该会去大草原旅行吧。带上过去的3年，把他们留在湖边。正在听我讲故事的你，是不是也有一个关键词或者关键字，能让你一秒钟就想起生命中最深切的那个人，想起流着金光的往昔岁月和无法再来的少年时？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是你心底的回忆， 是哪段回忆留下了记忆，又是哪段回忆在你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呢？春节刚过，不管你去年过得怎么样，我希望收音机前的你以及网络上的你，在新的一年不会再有忧愁。愿你放下，愿你释怀，愿你坐看一片花开成海。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作为我们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带给你一丝宁静，带给你快乐。我是苗珊，感谢您的收听。 那是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